叫你破钱劫去， 救老命啊！ 八百万天命儿，不得见侯英儿好像七宝船，本当向前把秦桓夺人了命，你不断打扫起来见礼。 管理俊业干事是你鲁徒弟， 阳关大道哪有是你鲁徒之力，我乃招命问心的， 有命便知，无命不晓，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， 这是哪一家呢？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哦，王宝钏， 真是。 啊，俊爷，你与他。 无亲 有故， 非故， 非亲非故，你问他则是。 大嫂有所不知，我与他丈夫同饮吃粮，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动而问。 今夜请稍待， 请便 切至。想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，今日才有书信回来，本当向前接去，怎奈衣衫褴褛，若不向前，这书信嘛又不能到手，这便怎？俊爷要见王宝钏，大过衙密，你可知道？ 刘知儿，冤在天边，不能相见。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？ 不敢，平贵之寒气。 来来来，重见一礼。 方才见过礼了。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。 好过礼多人不怪，那书信来也啊。 哦，我也告别， 请便。 哎呀，帖子，想我平贵离家已十八载，不知他的贞节如何？看四下无人，不免试探他一番便了。东兵陈大木旦夕，庄子变身旦夕去，酒壶洗过了，又不问女学品贵，挑起自己的妻，供茶待对，日子得去。 书信放在

为虎为媒臣王丞相是我的指挥人呐、啊。 提起了敌人无辜，不像那苏鲁北虎是内亲。你我同道相扶，如今三人对面，一同说恨命。 啊，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听呀。房子在地平川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昨夜打草做杨莲，卖莲我做一三，大手十指三环，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呐。 这定银子我不要与你娘，所以说安家的钱，乃多不花不翻，乃值钱花不翻，乃大马骑马鞭，所以说小子的命儿在那天下传。 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无良医？在哪里呀？ 在那乡里。 在哪里呀？ Thank you. 面是今晚的大咒戏《空城计》，由西派再传弟子张建国、高希禄分别饰演孔明，司马懿由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饰演，请欣赏。 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，我乃国家

金。 马发来的兵，我 一层差人去打听，打听的是那马里的丁真王西心，必须是马苏某少才能假银饰将帅不和，才是生我的家庭，你夺我三成多，叫我心叹而无言。有多的下臣，只破粮在地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呐、谈心。臣内定无别的呀，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三那军，到此就该把臣心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祸亲，左右请了同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信不定你就来请上城楼。 诸葛亮出世以来，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失退他。诸葛亮啊，统兵！你此调剂，只好满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头便是，深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臣也罢，恐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且待我何？我擒了他！ 别走啊！ Thank you.